业枪炸，我最惊又会被人望。嗱，有个任十靓女实回装嘅，叻我昨晚冲凉就领磅。佢偷偷看，偷偷望，好彩嗰阵我仲未脱清光。佢太过猖狂，佢系女色嘅狼，即刻俾呀佢窒到我成个头话汗。唉，我想告状啦，成罪案，虽则佢系癫癫狂。衙门未信有女色狼，皆因世间哪有熟女把男儿望。碰啱我系男人婆样相，佢原来系只女色牙狼，你亦要小心，咪将佢一冲撞。喺地下铁巴士，明明系佢太疯嘅狂。大派啲山牛路背坦空多开放，遇到搭车呀撞正佢胸膛，一声非礼呀就吓到晕啦你呀当。所以落跌上跌要大方，见到靓女你莫过两头望。红暗照即丧女辣过姜，话你色狼你就领当。佢斗心硬斗心壮，依番冇用，嗰阵你听样。就算你系好人，不会戥你凄凉，皆因此际系以女权为上。